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给版本发布提速。还记得我们在持续交付设定的目标吗？我前面提到过，天猫的效能目标是 211， 也就是两周交付周期、一周开发周期以及一小时发布时长。对于一些更加敏捷的产品，我们可能还会加快到每周一个版本。在如此快的节奏下，我们该如何保证产品的质量？还有哪些手段可以进一步为发布提速保质？更宽泛的说，广义的发布并不仅限于把应用提交到市场，灰度、AB 测试、运营活动、资源配置，我们的发布类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该如何建立稳健的发布质量保障体系，防止出现线上事故呢？我们在讨论版本发布速度是需要兼顾效率和质量，如果不考虑交付质量，每天一个版本也很轻松。在严格保证交付质量的前提下，两周发布一个版本其实并不容易，特别是出现紧急安全或者稳定性问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一小时的发布能力。正如我在专栏《如何高效的测试》中说的，实现高质高效的发布需要强大的测试平台和数据验证平台的支撑。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影响版本发布效率的那些重要因素，以及我对于提升版本发布速度的实践经验。测试平台负责对发布包做各种维度的诊断测试，通常会包括 Monkey 测试、性能测试、竞品测试、UI 测试、弱网络测试等等。但是即使通过云测平台能够同时测试几十上百台机器，本地测试依然无法覆盖所有的机型和用户路径。为了安全稳定的发布新版本，我们需要先圈定少量用户安装试用，这就是灰度的过程。而数据验证平台则负责收集灰度和线上版本的应用数据，这里可能包括性能数据、业务数据、用户反馈以及外部舆情等等。所以说，灰度效率首先被下面两个因素所影响。第一个因素，测试效率。虽然灰度发布只影响少部分用户，但是我们需要尽可能保障应用的质量，以免造成用户流失。测试平台的发布，测试时间是影响发布效率的第一个因素。我们希望可以在一小时内明确待定的发布包是否达到上限标准。第二个因素，数据验证效率。数据的全面性、实时性以及准确性都会影响灰度版本的评估决策时间，是停止灰度发布，还是进一步扩大灰度的用户量级，或者可以直接发布到全量用户。对于核心数据，需要建立小时甚至分钟级别的实时监控，比如微信，对于性能数据可以在发布后一小时内评估完毕，而业务数据可以在24小时内评估完毕。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灰度发布想覆盖1万名用户，那多长时间才有足够的用户下载和安装呢？渠道的能力对灰度发布效率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在国内主要有文稿里给出的几个灰度渠道。在国内，由于没有统一的应用商店，灰度渠道效率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使是微信，如果不动用红点提示这个大杀器，每天估计也只能有10万不到的灰度用户量。而国际市场有统一的 Google Play， 可以通过 Google Beta 进行灰度，但是版本发布需要考虑 GP 审核的时间。目前 GP 审核速度相比之前有所加快，一般只需要1到2天的时间。通过灰度发布，我们可以提前收集少部分用户新版本的性能和业务数据，但是它并不适用于精确评估业务数据的好坏。这主要是因为灰度的用户是有选择的，一般相对活跃的用户会被优先升级。对于灰度发布，整个过程最大的痛点依然是灰度包的覆盖速度问题，而且传统的灰度方式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无法回退。发出去的包就像泼出去的水，如果出现严重问题，还可能造成灰度用户的流失。Tinker 动态部署框架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我们希望 Tinker 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发布方式，用来取代传统的灰度甚至是正式版本的发布。相比传统的发布方式，热修复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是快速，如果使用传统的发布方式，微信需要10天时间覆盖 50% 的用户，而通过热修复，在1天内可以覆盖 80% 以上的用户，在3天内可以覆盖 95% 以上的用户。第二是可回退，当补丁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回退补丁，让用户回到基础版本，尽可能降低损失。为了提升补丁发布的效率，微信还专门开发了 Tinker Boosts 管理平台。Tinker Boosts 平台不仅支持人数、条件等参数设置，例如可以选择只针对小米的某款机型下发10000人的补丁，而且平台也会打通数据验证平台，实现自动化的控量发布，自动监控核心指标的变化情况，保证发布质量。Tinker 发布已经2年多了哈，虽然热修复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作为 Tinker 的作者，我必须承认它对国内的安卓开发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比如用户是最好的测试，很多团队不再信奉前置的测试平台，他们认为反正有可以回退的动态部署发布，出现质量问题并不可怕，多发几个补丁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性能低下，正如专栏高质量开发模块所说的，热修复、组件化这些黑科技会对应用的性能产生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启动的耗时。从现在来看，热修复并不能取代发布，它更适合使用在少量用户的灰度发布，如果不是出现重大问题，一般情况也不应该发布针对所有用户的补丁。组件化回归模块化，热修复回归灰度，这是国内很多大型 APP 为了性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如果想真正实现随心所欲的发布，可能需要倒逼开发模式的变革，例如从组件化转变为 Web、React Native 或者小程序来实现。正如我前面所说， APK 的灰度和发布是对已有功能的线上验证，它并不适合用于准确评估某个功能对业务的影响。肖恩·爱丽丝是增长黑客模型之父，增长黑客模型中提到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 AB 测试。谷歌、 Facebook、 国内的头条和快手的公司那都非常热衷于 AB 测试，希望通过测试进行科学的数据驱动式的业务和产品决策。那究竟是什么是 AB 测试呢？如何正确的使用 AB 测试呢？可能会有同学认为 AB 测试并不复杂，只是简单的把灰度用户分为 A 和 B 两部分，然后通过对比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得到的测试结论。事实上 AB 测试的难点就是 AB 用户群体的圈定，我们需要保证测试方案是针对同质人群同一时间进行，确保了除方案变量之外其他变量都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将指标数据差异归到产品方案，从而选出优胜版本在线上发布，实现数据增长。同质是指人群的各种特征分布的一致性，例如我们想验证产品方案对女性用户的购买意愿的影响，那么 A 版本和 B 版本选择的用户必须都是女性。当然特征分布不光是性别，还有国家、城市、使用频率、年龄、职业、新老用户等等。同时是在不同的时间点用户的行为可能不太一样，例如在一些重大的节日用户活跃度会升高，那如果 A 方案的作用时间在节日， B 方案的作用时间在非节日，很显然这种比较对于 B 方案是不公平的。所以实现同质同时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需要丰富和精准的用户画像能力，例如版本、国家、城市、性别、年龄、喜好等用户属性。那除此之外还需要一整套强大的后台，完成测试控制、日志处理、指标计算、统计显著性指标等工作。实现了同质同时之后，我们接着要找到产品方案的显著性指标，也就是方案想要证明的目标。例如我们优化了弹窗的提示语，目的是吸引更多的用户点击按钮，那按钮的点击率就是这个测试的显著性指标。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愉快地开始测试了呢？不对，你还需要先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是流量选择，这个测试应该配置多少流量，配少了怕得不出准确的测试结论，配置多了可能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最小样本量计算器。 AB 测试作为一种抽样统计，它背后涉及大量的统计学原理，而这个计算器需要用户提供一些数值，这部分介绍请返回文稿来查看。第二是天数选择， AB 测试需要持续几天我们才可以认为测试是可靠的，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文稿里给出的方法计算。虽然各大厂都有自己完善的 AB 测试平台，但是 AB 测试的科学设计并不容易，需要不断的学习再加上大量的实践经验。首先来说，所有的 AB 测试都应该是有预谋的，也就是我们需要有对应的预期，需要设计好测试的每一个环节。为了测试买点、分流、统计的正确性以及增加 AB 测试的结论可信度，我们还会在 AB 测试的同时增加 AA 测试。 AA 测试是 AB 测试的孪生兄弟，有的互联网公司也叫空转测试，它主要用于评估我们测试本身是否科学，一般我推荐使用 AAB 的测试方式。有了强大的 AB 测试平台，也设计了一套完善的测试方案，那在安卓客户端有哪些实现 AB 测试的方案呢？我把这些方案放在文稿当中，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来查看。用一句话来描述 AB 测试的话，就是拿到 AB 测试的数据容易，拿到可信的 AB 测试的数据却很难。因此在指标设计、人群选择、时间设计、方案的设计都需要考虑清楚，同时也需要多思考多实践。推荐你拓展阅读移动 APP AB 测试中的五种常见错误这篇文章。我在专栏里多次提到，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优化，依然受限于原生开发模式的各种天花板的限制，这时可以考虑跳出这些限制。例如 Web、 React Native、 小程序和 Flutter 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即使我们转变为新的开发模式，灰度和发布的步骤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运营活动，推送弹窗，配置下发。可能很多大厂的同学都深受其苦，面对各式各样的发布平台，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运营事故。那应该如何规范发布行为，避免出现下发事故呢？每个应用都或多或少涉及一些发布类型，但是往往这些发布类型都分别放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平台当中，而且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流程，非常容易因为操作错误造成事故。统一发布平台需要集中管理应用所有的数据下发业务，并建立严格规范的灰度发布流程。首先是管理，所有的发布都必须通过权限校验，需要经过审批，谁发布谁负责，需要建立严格的事故定级制度，对于因为疏忽导致事故的人员需要定级处理。然后是灰度，所有的发布一定要经过灰度测试，慢慢扩大影响的用户范围，但是需要承认某些下发并不容易测试，例如之前沸沸扬扬的圣诞节改变展示样式的事件，对于这种在特定时间生效的运营活动很难在线上灰度验证。最后是监控，统一发布平台需要对接应用的实时数据平台，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业务已经那么艰难了，那如果下发了一个导致所有用户启动崩溃的闪屏活动，对应用造成的损失就难以衡量，所以规范的流程和章程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问题的发生。当然监控也同样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立刻止损。每天都有大量各种类型的发布，感觉像在刀尖上行走一样，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当我们发现线上运营问题的时候，还有哪些挽救的措施呢？第一是启动安全保护，最低限度要保证用户不会由于运营配置导致无法启动应用。第二是动态部署，如果应用可以正常启动，那我们可以通过热修复的方式解决，但是热修复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有 3% 到 5% 的用户会无法热修复成功，而且也无法做到立即生效。第三是远程控制，在应用中我们还需要保留一条救命的指令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可以执行删除某些文件、拿取补丁、修改某些配置等操作，但是为了避免自有通道失效，这个控制指令需要同时支持厂商通道。小结一下，在过去那个做 AB 测试非常艰难而且耗时耗力的年代，测试的每个环节都会经过千锤百炼，而现在通过功能强大的 AB 测试系统，极大的降低测试的成本，提高了测试的效率，反而很多产品和开发人员变得有点滥用 AB 测试，或者说成为了不去思考的借口。无论是研发主导的性能相关的 AB 测试，还是产品主导的业务相关的 AB 测试，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经过严谨的推敲，往往需要通过反反复复多次测试才能得到一个结论，而且还无法保证是可信的。所以无论是 AB 测试还是日常的灰度，都需要有明确的预期，真正去推敲里面的每一个环节。不要每次测试发布后发现这里那里漏了好几个数据打点，再反反复复进行修改，对所有参与测试的人来说那都是非常痛苦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对某个事情的看法并不会一成不变，即使我是 Tinker 的作者，我也认为它只是某一阶段为了解决特定需求的产物，但是无论开发模式怎么改变，我们对质量和效率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你们的产品是否是 AB 测试的狂热分子？对于 AB 测试你有哪些好的或者坏的经历？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课后作业是思考自己的产品或者公司在灰度发布过程中存在哪些痛点，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请在留言中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进步。